着风，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也不是无影踪，只是想你太浓，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爱的路上有你我并这次真的不同，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就像你一直为我守候，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人，亲密的爱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 这首歌来自王若琳演唱的《亲密爱人》，各位好吗？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08，欢迎来到今天的先偷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嗯，有没有想我们呀？昨天有多少听众去偷偷的吃了这个火锅？还有 串串香， 串串香有多少人去吃啊？所以今天呀，天气有一点点炎热， 对， 就不介绍吃的了， 那么热的了， 嗯、我们来介绍几款蔬菜吧。 好， 因为夏天呢， 吃点凉 快的，对，吃点凉 快 清爽的蔬菜，就不介绍那个油哒哒那个的肉了， 吃了鸡毛汗的。 对，大家喜欢吃芹菜吗？问这样一个问题啊。 喜欢， 为什么呢？ 我觉得太难吃了，反正我就不喜欢吃绿色的东西 啊，不喜欢吃绿色的东西，喜欢吃红的、白的 肉。 对，其实芹菜呀、啊，说实话，貂蝉也不是那么特别的喜欢吃， 嗯、 是不管它的那个那种香味的味道。 嗯， 但是芹菜真的是太有营养了。现在是8月份，又到了一个吃芹菜的季节了， 嗯、 对，吃各种蔬菜的季节。说呀，芹菜富含不溶性纤维，有钙、镁、钾元素和胡萝卜素，还有 B 族维生素和维 C 的优秀来源。相比其他叶子菜的优势在于方便，不用摘菜， 嗯， 洗不洗吧，炖不炖，剁不剁不就可以下锅了， 嗯，那挺适合懒人的。 嗯，而且呢，芹菜呢，虽然说一般都是做一些青菜， 嗯， 不会炖肉啊什么之类的，都是清炒芹菜比较多。 对， 虽然说芹菜好，但是对于芹菜呀也是众说纷纭。 嗯 嗯，有人说芹菜不能吃，吃了芹菜夏天容易晒黑， 真假的？ 我也不知道啊。还有人说呀，说据说芹菜抗癌，但是真的假的也不知道啊。 对啊， 所以也没有人说有一个确切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呀。 嗯， 但是啊，芹菜真的有好多好多比较好的功效。 嗯 嗯，具有啊平肝清热、祛风利湿、 嗯、 消除除烦消肿、 嗯、 凉血止血、 解毒宣肺，健脾利血，清肠利便，润肺止咳，降低血压，健脑镇定的功效。 嗯， 我的天哪，法宝啊。常吃芹菜呢，尤其是吃芹菜叶，对预防高血压、动脉硬化都十分有益。 嗯， 并有辅助治疗的作用。 嗯，所以这么多就是想建议大家还是回去吃芹菜，是这意思吗？ 可以在夏天的时候多吃一些芹菜，但是啊，芹菜属于凉性的蔬菜，也不宜吃多。 女性不容易不宜吃多太多。 可以在夏天的时候，比如说两三天吃一顿呀，对吧？在有老人的情况下呢，可以经常的吃一些芹菜。 对。有很多人说啊，说这个芹菜功效太多了，比如说它能什么降血压，还有比如说它能去皱，又什么提高这那这的，我就觉得可能其实很多菜它可能有自己的营养啊，或者是包含着很多维生素，但是我们不能一味的去把这些菜就当成药来吃，你懂吗？ 其实四娘意思就是呢，虽然说这个菜有好处，但是它不是药，它只是一种蔬菜， 还是适量的吃。 来解释一下吧，吃芹菜容易晒黑，这个需要普及一下了。芹菜呢的确是光敏物质较多的蔬菜，至于容易让人晒黑的传言，实在是属于传言了，不可信的。瑞士研究者呢就做过这样的一场试验，让四名志愿者各吃了300克的芹菜根儿，再进行紫外线的这个照射，并没有观察到不良反应呀，也没有晒黑呀。而且既然有勇敢跑出去晒太阳，还会在意这个晒不晒黑的原因呢。所以呀，吃芹菜能晒黑，这个是传言，是不可信的，对，辟谣了啊。说呀，吃芹菜能抗癌，芹菜中有一种叫芹菜素的物质，在体外实验中呢，被证明对癌细胞有一定的杀伤作用。但是呢，体外实验和人体实验还有很大的区别，况且剂量折算出也是很惊人的。所以说呀，这个芹菜能抗癌，可能它对身体有一些好处，但是它并不是药，并不能起到完全的抗癌的这样的作用。 对， 是的。 还有人说啊，说这个吃芹菜的同时不能吃鸡肉和黄瓜。其实据说呢，芹菜富含维生素 C， 鸡肉包含较多的蛋白质，两者在一起吃容易伤元气。又有人说啊，说这个芹菜中的维生素 C 会将黄瓜中的酶分解破坏，所以说不能在一起吃。其实呢，蛋白质和维生素 C 都是我们需要的营养素，两者接触是无可避免的。何况黄瓜自身其实也是有维生素 C 的，所以说啊，我们不能听信这个传说什么芹菜不能跟鸡肉和黄瓜一起吃啊，反正啊就是想吃就是吃。 所以这也说明了呢，说吃芹菜不能吃鸡肉和黄瓜也是传言，是不可信的， 辟谣了。 所以说呢，吃芹菜对身体确实是有好处，大家也要适量而止。 对， 今天晚上大家想好吃什么了吗？如果没想好的话呢，回家炒一盘芹菜吧， 买一把芹菜。 我们来降降血脂，消消火也是不错的。好，那么这一时间呢，也请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鲜偷客栈”啊，来告诉我你喜欢吃芹菜吗？或者来告诉我，你们家的吃芹菜的做法是什么？互动方式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鲜偷客栈”，我们一起来互动吧。 和少年不经事的我，红尘中的情缘，只因那生命匆匆不语的胶着，像是人世间的错。我前世流传的因果，祝余生的所有也不喜欢去刹那阴阳的交融。来来去难去，说实在的人需要分一分，聚难聚，爱与恨的千古愁，属于你的心，它依然护紧我胸口，为只为那尘世转变的面孔后的翻云覆雨手。来来去难去，说实在的人

看见天月，我知道落雨有什么不同，我知道外国的月亮还比较圆，我知道有悠悠我失落的语言，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 首歌来自吴克群的《将军令》哈，这里是仙偷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刚才介绍了芹菜啊， 对， 是一个非常好的蔬菜，建议大家呢可以多去吃一些有降血脂啊，然后消除烦恼啊等等等等的一些好的功效哈。那么夏天呢，其实是吃这个绿叶菜最好的时候。 对， 说呀，蔬菜是最健康的绿色食物，它含有较少的热量，营养呢又利于瘦身。 哇，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几款这个刮油的蔬菜，减肥挺好的。第一个呢，生菜，生菜营养啊含量非常丰富，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维生素，还有膳食纤维素。常吃生菜呢，可以促进脂肪的消化与吸收，同时还可以改善肠胃。生菜的含水量很高，高达95%以上，每100克仅有15千卡的热量。 哇， 生菜的营养素种类比较全面，适当多吃些生菜，可以避免减肥过程中营养缺乏的症状。这也说明了可能很多人在节食啊，去不吃饭去减肥，但是多吃一些生菜，可以避免减肥过程当中营养缺乏这样的一个症状。 也可以在每一次吃烤肉啊，吃那种油腻的时候，可以多卷一些蔬菜，对，也解腻。 哎呀，刚说大家不要吃肉，你就跑到吃烤肉上面去了啊！ 荤素搭配嘛， 不要听他的。 我再来说一个啊，说这个胡萝卜，它呢是一种营养丰富的家常蔬菜，被称为小人参。美国科学家研究证实，每天吃2根胡萝卜可使血中胆固醇降低10%到20%，每天吃3根呢有助于预防心脏疾病和肿瘤。胡萝卜的热量啊比较低，非常适合在减肥的时候食用，而且胡萝卜营养丰富均衡，还有不错的饱腹感，是水分和纤维含量较高的蔬菜。对， 一会儿去买箱胡萝卜搬到办公室来。每天上先头课这样，我俩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吃着胡萝卜。 明目呀，我好像听说过吧。 应该是，它好像含有维生素 C、 维生素 B、维生素 D， 反正 啥都有。 好，建议大家呢回家可以多吃一些胡萝卜。 对， 其实说实话呢，我能吃白萝卜、绿萝卜，还有什么西里美呀、红色的萝卜，但是这个胡萝卜呀，我是真的是吃不太习惯。但由于它有这么好的功效的话呢，可以当水果嘛，每天吃上1-2根，对身体绝对会有好处的。 对， 继续的这一个蔬菜呢，苦瓜。 哎呦喂， 可能很多听众不喜欢吃啊。 对， 苦瓜的水分率呢也很高，热量很低，其钾含量较高，有利于消除水肿，并能抑制脂肪吸收，具有清热排毒、养颜美容、消暑去暑的作用。 这么多功效， 这个可以解毒排毒、养颜的功效，是美容啊。苦瓜的热量非常低，还有丰富的苦味素，是出了名的脂肪杀手。常吃苦瓜还能增强皮层活力，使皮肤变得细腻健美。减肥不要忘了吃苦瓜。美容不 不要忘了吃苦瓜， 真是 皮肤细腻，不要忘了吃苦瓜。 一个苦瓜能盯上减肥药和面膜了。 还有这个排毒啊、解暑啊，都可以来吃苦瓜。 嗯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蔬菜啊。 嗯，那这个西红柿哈、啊、也是含有非常丰富的营养的。它呢，据养学家研究测定啊，每天如果食用2到3个新鲜的西红柿，就可以满足人体对几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需要了。西红柿中呢，含有丰富的食物纤维，让人很容易有饱腹感，而且纤维不会被人体所吸收，是所有的蔬菜中最不容易转化为脂肪的食品之一了。 哇、哦， 西红柿， 其实西红柿大家还是挺很普遍了，吃这个没事就吃 西红柿炒鸡蛋呀、啊， 对，其实生吃也蛮好吃的呀，可能会买一些小柿子， 对对对 对, 对， 包括现在的这个种地的呀，西红柿都下来了，自己家种的也特别的好吃，可以当水果过来吃，水分含量也很高， 对， 嗯，接下来这个呢。黄瓜这个家喻户晓了，这个、 对、 啊，嗯，我特别喜欢吃黄瓜。 嗯、 黄瓜含水分达98%以上，并含有维生素 C、胡萝卜素以及少量的糖类、蛋白质、钙、铁等人体必需的营养素。而且黄瓜的热量非常低，每100克只有15大卡的热量。 嗯， 黄瓜有清热、解渴、利水、消肿的功效。黄瓜也是难得的排毒养颜的食品啊，它能美白肌肤，保持肌肤的弹性，抑制黑色素的形成。 其实我觉得咱们今天推荐的这些啊，真的很适合广大女性朋友们来吃，排毒养颜，还能减肥瘦身，特别的有用。 嗯 嗯， 还能美肤。 对。那么我想说一个，这个蔬菜呢，应该是在所有的蔬菜界中最有一种功效 的。 对对对，你猜是什么水果？什么蔬菜？ 辣椒、茄子、豆角。 这个呢，应该是一个你爱吃的，或者说你爱喝的一种汤里面的菜 ——排骨冬瓜汤。 哎，对了，是这个冬瓜。冬瓜呢是属于这个冠军哈，因为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等营养成分，而且它的营养价值啊非常高，没有一点脂肪，热量很低，很清淡。而且呢，冬瓜它具有利尿、利便、利水等作用，其中所含的丙醇二酸能有效地抑制糖类转化为脂肪，是减肥期间很好的食物。我记得我爸以前就总说，说姑娘啊，你要是减肥的话，爸多给你买点冬瓜吃，就是冬瓜非常减肥。 但是之前也有介绍过，冬瓜也属于凉性的蔬菜， 对对对， 好吃，但不宜吃太多， 多吃 一定要适量而止。好，那么这时间呢，也欢迎听众来跟我们互动啊，来告诉我你喜欢吃的蔬菜，或者说，你吃的蔬菜有一种什么功效的话呢？也可以来跟我们介绍介绍，我们会第一时间的来告诉听众朋友们啊。 嗯， 我们一起来探讨探讨蔬菜的营养价值。互动方式呢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鲜偷客栈”，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

知道是已经习惯还是爱，当初我所坚持的心情是不是还依然存在，眼看这一季就要过去，我的春天还没有来。你为何不掉过头去，让我自己去面对问题，你尝试着不露痕迹，告诉我爱情的道理，你认为值得努力的是我俩之间的距离，哦这一季， 哦这一季 总算有些值得回忆。 这首歌来自张艾嘉演唱的《爱情有什么道理》，这里是仙托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嗯，刚才啊介绍了很多，夏天吃有好处的蔬菜， 对， 可以减肥、 排毒、 瘦身、 养颜， 对吧？ 对， 很多好处。那么接下来呢，推荐的这五种蔬菜呀、啊，这五种食物也是有特别好的好处了。它可能有一点点黏，一说到黏，你会想到什么蔬菜呀？ 蜗牛。 太偏了，我说蔬菜呢。 嗯，蔬菜的话，黏黏的，我觉得应该木耳吧，木耳有点黏。 嗯、哦，对，木耳，然后山药， 啊、 嗯， 对 吧？ 对对 对, 对, 对。 今天介绍的这些蔬菜呢，也是有这种的特性啊。很多人吃银耳， 嗯， 是黏的。 嗯， 秋葵像豆角似的，也是黏的。木耳的时候呢，都会有黏黏糊糊的感觉。 对， 告诉你啊，这些黏液可都是营养精华 哦，怪不得精华是黏的呢。 这类食物啊，黏液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叫做可溶性膳食纤维。 嗯， 这种纤维啊具有粘性，能在肠道中吸收大量的水分，是这个粪便呀、保持柔软的状态，还能促进肠道的有益菌繁殖，营造健康的肠道生态环境。除此之外呢，还有辅助降血脂、改善新陈代谢的作用。 嗯， 哦，原来呀、啊，食物粘液有这么多好的价值。 那我们就来具体的说一下这个，几种有食物粘液的这几个蔬菜哈、 嗯。 第一个就是这个秋葵，秋葵粘液呢包含着丰富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能够促进味道蠕动，然后保护胃黏膜，减少胆固醇吸收，还有降脂通便的作用。除此之外啊，秋葵还有丰富的粘性糖蛋白、黄酮、维生素和钾等营养物质。但是啊，有个小提示，就是这个秋葵千万不要切片儿，烹饪的时候呢，尽量保持它的完整性，这样可以尽可能的保存秋葵中的营养物质，特别是里边那个籽儿和粘液。 哦，粘液呢不可以流失， 对， 营养价值是不可以流失的。 对， 这个接下来这个呢是银耳，银耳呢又称雪耳、白木耳。它的味道很淡啊，而且呢性平无毒，既有补脾开胃的功效，又有益气清肠、滋阴润肺的作用，还能增强人体的免疫力。 嗯， 银耳中的膳食纤维呢高含量高达30.4%，含大量的可溶性膳食纤维，这就是银耳的特殊的法宝了。 嗯， 银耳多糖。 嗯， 它可促进肠道内的有益菌繁殖，改善肠道健康。同时呢，银耳中还含有大量的丰富的蛋白质，以及钙、铁、磷、钾等多种的矿物质。 嗯 嗯，还有个提示啊，说如果想要做银耳羹，这个粘稠滑嫩呢，建议你这样做：银耳呢一定要选肉厚，而且它是整朵的，是有好的，不要选那些渣，对，碎的。 嗯， 可溶性膳食纤维的这样的含量是最高的。银耳泡发时尽量用温水或凉水，完整泡发后呢要尽量撕一小块， 一点一点去烹饪。 嗯， 第三个呢是烹饪之前也可以将银耳上锅先隔水蒸15分钟左右，然后再按正常的方法加水烹调。 嗯，我以前就是一直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说嗓子难受啊要煮那个银耳雪梨汤。嗯，水是吧？ 啊，银耳雪梨汤。 嗯，对。然后我不明白，因为我知道梨它是对嗓子有好处，可能对肺有好处。 嗯， 刚才你说完，我才明白，说原来银耳它也是有滋阴润肺的功能， 对，有润肺的作用，而且呢，益气清肠、补脾开胃的功效。 嗯，其实银耳啊，其实就等于属于木耳的白色， 对 不对？ 一种木耳的一种。 对。啊，那我接下来说一下木耳吧。木耳呢，它是唐代《食疗本草》言说，黑木耳它利五脏，通肠胃、毒气。现代研究也表明呢，说黑木耳含有丰富的胶质，除有促进肠胃蠕动的作用外啊，还有很强的吸附能力，可把残留于消化道内的有害物质吸附集中起来，然后排出体外，还能减少油脂的吸收。但是小提示，干制的黑木耳呢，要用热水去泡发，虽然能缩短时间，但是会溶解掉里面的多糖物质，同时呢失去爽脆的口感。建议啊，泡发黑木耳的水温不要太高，最好用冷水。 像粘性的呀，还有这个什么山药啊、莲藕啊， 对， 都是对身体特别有好处的一些食物了。好，这里是仙偷客栈啊，也欢迎听众来跟我们互动吧，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来告诉我你经常吃的蔬菜是什么呀，或者说你知道的蔬菜当中的营养价值怎么样呢，也可以来跟我进行互动啊。互动方式呢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我们一起来互动吧。或者说呢，这时间你想听一首你想听的歌曲，或者说想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的话呢，都可以来跟我进行互动啊。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 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让你乐迷乐迷甩掉那些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七夕节有人送鲜花，我们送奥迪，贷款买 A3 每天仅需支付26元，还不到一束鲜花钱。详询北京奥之旅奥迪0106137888。 即日起至6月30号，购买雪佛兰探界者可享6重好礼：首年商业险、2年基础保养、24期免息。雪佛兰车主置换更可额外获得3000元现金大礼。详询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0106137777。 腾势纯电动汽车尊享高额补贴25.98万元起售，持新能源指标，首次进店试驾赠送200元京东卡，详情请致电北方瑞腾6370-9355，地址丰台区大瓦窑张仪村路西1号。7月1日至8月31日，东风悦达起亚为您带来多重优惠，24期零利息，高至12000元置换补贴，更多惊喜敬请垂询经销商，详询北京汉清红宇4S店。东风悦达起亚。

深情眼光的背后，谁知道会有多少愁，多少愁。叫我怎么能不难过，劝我灭了心中的火，我还能够怎么说，怎么说都是错。你对我说离开就会解脱，试着自己去生活，试着找寻自我，何必为爱蹉跎。 这首歌来自赵传演唱的《爱要怎么说出口》，这里是仙偷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我们继续来探讨好吃的，探讨蔬菜的问题。刚才一位听众叫陆群，他说西兰花蒜蓉的还挺会吃哈、啊。西兰花也是有特别好的营养价值，西兰花的营养丰富，含蛋白质、糖、脂肪、维生素和胡萝卜素，营养成分呢位居同类蔬菜之首，被誉为蔬菜皇冠。 哇 哦，哇哦，也是特别有营养价值的蔬菜了，也是值得大家去平常时候多吃一点的蔬菜。 对， 那么接下来给大家推荐几个轻食的店吧。轻食也是最近比较火的一种食物了，是一些企业高管呀、白领啊、减肥人群呀特别青睐的食物，因为它没有什么蛋白质啊，没有脂肪，而且呢还很好吃，但是价位就有那么一点点贵了。 那我们先说一个蓝兔吧。之前好像调查你是不是去过蓝兔，我记得你好像跟我说过吧。 我有去吃过，但是说实话呀，我还是喜欢吃肉肉。这家店有很多这个招牌菜啊，可以值得推荐的，有和风秋葵，刚才说了，秋葵是个好的蔬菜啊。奶油蘑菇汤，还有意大利面、金枪鱼牛油果卷，还有低脂肪的鸡肉牛油果三明治、烟熏鸡肉卷，都是一些低脂肪特别好吃的食物。而且呢，这个蓝兔轻食在大众点评上有5分的点评，5颗星的点评也是非常的高。一些有去吃过的呢，也是评价非常高了，也说味道非常好，很多好吃的像意大利面之类的都是非常值得推荐的。 其实夏天啊，就是应该吃轻食这种季节，因为轻食呢比较注重健康理念，崇尚自然哈。那么我说一家店呢，这家店名字叫新元素餐厅，他们家的东西呢分量特别大，而且味道非常新鲜，适合不喜欢光吃蔬菜的朋友哈。 哦，有肉。 对对，可能会搭配一点点这种肉素结合。新元素餐厅呢在北京开了已经有好几家了，菜单上的沙拉的选择比较多，几乎每款沙拉的价位都在80到120之间，分量非常的足，但是每种沙拉的味道啊都会有一定的尺度。譬如某款沙拉加了蓝色的奶酪，非战斗人士应该迅速撤离哈，但是喜欢的人呢或许是真的很喜欢。因此啊，在新元素餐厅点沙拉的时候，应该认真的看一下菜单中的沙拉的食材成分，不要盲目的下单。这个味道的地址呢是在光华路1号北京嘉里中心商场1层，光华路1号北京嘉里中心商场1层，人均价格大概每个人在150左右，其实可能在轻食里面还是算稍微便宜一点的， 便宜一些的了哈。好，这里是仙偷客栈，也希望听众如果喜欢吃轻食，或者说喜欢吃一些低脂肪啊，然后没有脂肪的这一些食物的话呢，就可以来推荐给我们。互动方式呢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神仙的仙，偷摸的偷，客栈的客栈。好啦，我们该关门喽， 打烊喽， 我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最后呢送上一首张雨生演唱的《天天想你呀》，天天想好吃的，天天想仙偷客栈，天天想我们的可爱的听众。 心跳，你是否听见？ 在我心田，你的每一句誓言回荡在耳边，永永远远闪亮的双眼藏着你的羞怯，加上我的思念，两颗心的交界你一定会看见， 山东